默默地耕耘着。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房梁有贼躲，梁下办法多，一番巧教化，浪子把头磕。各位看官，今天咱们的成语故事叫做梁上君子。话说在东汉的时期，颍川有一个名叫陈实的官员，早先呢担任太丘县的县长，后来的大将军，窦武部下任职。这个陈实啊，品行很端正，办事又公道，为人呢心地宽厚，很讲究一个对子弟的教育方法，包括对底下犯人的说服教育，很讲方法，受人称赞。说有这么一天，在颍川官长的房底已是黄昏时分，陈实和妻儿关书修灯，打算要睡觉。 爸爸爸爸。 哎，儿子在干什么呀？ 您讲话通俗浅显，特别适合小儿们的理解水平。我听爸爸讲话比耍猴还有意思的。 哎呀孩子，这个好像不是夸你爸爸的词儿， 不是，就你平时带我看的那耍练练的 那 个，那 个不是，那不是耍猴，那是社戏。 哎，就是比社戏还有意思呢。 今天啊太晚了啊，明天咱们接着给你讲，明天我继续给你讲故事，咱们讲这个牛郎织女天和配呀、牛魔王和猪八戒打起来了， 小鬼拿着招魂牌 呀。 爸，我不听这吓人， 不听这个 封建迷信， 不听封建迷信。 你别讲了，我听爸爸的。 我讲一个司马光砸缸。 司马光砸缸。 司马光砸缸。 司马光砸缸。 司马光砸缸。 司马光砸缸。 司马光砸缸。 司马缸。他砸缸， 司马光砸缸， 司马缸砸缸， 司光砸缸， 司马缸砸缸， 司马缸， 你错了，爸爸你错了， 哎呀， 这我比你熟，爸爸， 气死我了，你怎么 行了？ 你不听这，明天再讲，明天讲， 闭上眼我睡 觉 了， 睡觉睡觉，这就对了啊，睡觉睡觉。 说罢，一家三口蒙上被子渐渐睡着了。可这时有两个贼人从墙上跳了下来。 哎，我进去搂搂去吧。睡着了，嘿，睡着了。我天！ 爸爸，你睡不着啊？ 可不是嘛。 我也睡不着。 那太好了，咱爷俩哈，继续刚才的话题。 我 司马光大纲， 司马光大纲。 咱这是不是能聊到天亮啊？ 爸爸，别，这还没耍猴有意思呢，咱干点别的行不行？我 此时梁上的小偷暗暗叫苦，给窗外的小偷打手势，窗外人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屏住呼吸听床下人的教导。 孩子，问问你，你打算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打算做一个正直的君子。 哎呦，做一个正直的君子可很难啊，弄不好就做了梁上君子了。 小偷听完此言，此时蹲得已经双腿发麻，苦不堪言。 那什么叫梁上的君子啊？ 做一个正直的君子啊，就是要自觉的上进，不管什么时候不能放松，有了困难只有自己不断的勉励自己，才是个真正的君子啊。要知道做坏事的人呢、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坏人的，明白吗？他是对自己啊要求不严，做了坏事又不想改正，那就继续的做恶事吧，渐渐的就恶性循环了，养成了坏习惯，想改又缺乏勇气，就到了越来越堕落的地步了。 这我知道，那梁上君子是什么意思呢？ 哎呀，梁上君子就是说，本来啊，他应该正直的为人，当一名君子。可是他呢，天天的爬房梁啊，爬房柱啊，生怕被人家抓住，那日子不好过，提心吊胆的。 不是爸爸说的这个梁上君子，我们也没见过呀。 哎，你没见过吗？ 没见过。 你，马上瞧！ 哎！ 啊！你看，我们的粮食就有一个，我不是为了吓唬你，我就是为了吓唬他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梁上君子，下来吧。在梁上不好受，哈哈，我跟孩子在这儿聊天，你也出不去屋啊，是不是？ 是啊，是啊，大人呢，听了您的话，我可知错了。 看你的模样，不像是个坏人，是不是？你们态度倒也诚恳，不是你一个人吧？ 啊，窗外头还有呢。 对呀，我听出来了，你们两个人、 是， 你还刚才跟他偷偷说话来着，是不是？ 哦，这您都听见了？ 你说司马光砸缸来着，是不是？你说没说？ 你那是闹耳朵可能。 刚才那个我 回音，你 说的太多了、一直在我耳边萦绕这句话啊。你刚才跟他说你出不去了，他也没办法，对不对呀？ 啊， 小偷小摸啊，是一个恶劣的习惯。 嗯， 以后啊，一定要痛改前非。 是， 今天我就饶了你、把你手剁了也就完了。 不是，别、 其他的呢，咱们也不再做计较了，是吧？ 不 愿意剁手吗？ 不愿意，不愿意， 不愿意。那好，你一定记住了， 哎、 不要再做梁上君子，做一个正直君子。 好，谨遵大人教诲，我一定要把这毛病改喽。那什么，那个，要不说您让我先站会儿得了。我这腿 啊还麻着呢。最后这个小偷真的把毛病就改了，成为了一个奉公守法的正直的人。陈实勉励他改恶向善，并且赠丝绢布匹与屋梁上的盗贼。后人呢常以陈实一盗比喻一行善举，那么梁上君子呢也就成为了小偷的代名词和雅号了。这里面给您说一下，梁上君子他指的是躲在房梁上的君子，窃贼的代称。现在呢有时候也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人。梁上君子出自于后汉书陈实自传，比喻小偷，现在有时也指脱离实际的人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，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谢谢，多安心点，真新鲜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起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我们新编真新鲜， 这不是海鲜 一拳没有。 多难兴邦，多灾多难激励人，民族多难练精神，国邦几多挫与折，磨砺意志秀于林。各位看官，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做多难兴邦。这个成语呢，原指春秋时啊，晋楚争霸主的矛盾。但是中华民族苦难多多呀，经过了多少痛苦劫难，但是呢，中华民族都没有倒下去。随着一次次的内忧外患的过去，中国人民更坚强了。今天的故事说的是清朝末年，官场一片腐败，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。外国侵略者纷纷向中国入侵，各种卖国赔款的条约把中国割的是四分五裂，这确实是一个多难的岁月。话说在这个时代，湖南浏阳出了一个忧国忧民之士，他名叫谭嗣同。有一年他发动进京复考的举子共同上书皇帝，要求政局变革，当时呢很受光绪皇帝的同情，但遭到掌权的保守派慈禧太后的百般的仇视，他就在这个危险的夹缝里同梁启超、康有为等一起在湖南闹起了变法的运动。且说在这一天，北京浏阳会馆大门紧闭，一个农民打扮的青年走进大门，环顾左右，没有人窥探，才敢敲门。门敲七下，门被人打开。 哟，谭先生，您怎么成了老农夫了您？ 乔装改扮不得已呀、梁先生在吗？ 在呢，在中堂写稿子呢。 我现在见他一面，不打扰吧？ 不打扰，他正等您呢。 哈哈，大忙谁先觉？平生我自知。 梁先生，哎，梁先生，不要再学诸葛先生了。 我这不是励志吗？ 你只顾写稿子，顽固派把刀都架在你的脖子上了。会不知道？ 你还好意思说我？自己都扮成老农夫了，乔装改扮，你在躲什么啊？你还是谭嗣同吗？是不是把名字都改成谭福英了？ 没有，那我让人谭福英怎么活呀？啊，还要跟我一个名字，他也没有背我了嘛。 我告诉你啊，我正在找你。 什么事啊？ 你的人学我已经拜读了三遍 哦， 确实是精彩绝伦。心意连篇， 好啊， 但是写的太露了， 有点直白。 哎，顽固派啊，肯定受不了你的刺激。改一改吧，把其中锋芒之处改掉，就可以面试了。 哈哈哈哈，先生一番善意啊，我从心里敬佩。但是啊，恕我直言相告，不改。我这顽固派啊， 你这够顽固的知道吗？ 就要狠狠地刺激一下。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皇上已经被囚禁在颐和园了，慈禧要派兵捉拿我等，现在一些官僚啊都成了慈禧的爪牙了。 爪牙那叫， 我这不按字面来读吗？ 那也不行。 对，给我气的都成了爪牙了。满地爪牙呀。 哎呀， 一切都在 让人给废了呀，是怎么的？ 真吓人呐。 哎呀，我的著作呀不能公开印刷，给秘密印刷呀，让我改那只会言辞更激烈。我呀就是这么一人，告辞了。 哎， 告辞。 又过了几天，浏阳会馆的大门紧闭着，谭嗣同又走来敲门，但是久敲不开。这时旁边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谭先生，你怎么还不躲开啊？这老佛爷派人到处在抓你，这里已经搜过两三遍了，你知道吗？ 慈禧啊， 那是西佛爷。 西佛爷，他把我看得也太高了。我小小的一个谭嗣同，哼，值得他三顾茅庐吗？ 不值得，你还贼眉鼠眼来这儿呢，一直窥探。你直接出去，不是？你先躲一躲，这太危险了。我那意思， 危险。我谭嗣同想救大清朝，还怕危险吗？他，哼，给救命恩人还来上劲了。这个老太太，他以为杀了我谭嗣同，大清就能好了吗？哼，可能我今天死了，他明天也就完蛋了。 小点声，小点声。 他是日本船， 怎么了？ 满完。迟早你是日本船，那得满完。我们等着那一天。 嘿，谭先生，谭先生，您快点跑吧。再不跑，再不跑的小命玩完了。有大祸了，有人抓你来了，快躲躲吧。 哎呀，有人抓我？梁启超、康有为二位先生呢？ 他们已经这跑到国外租界藏起来了，叫你也赶紧躲一躲。他们已经给这什么日本租界提出了申请，日本租界提出接纳先生暂时保护一下。 对呀、啊，赶紧走啊，先生， 吧， 这里我们伺候着你，赶紧走吧。 自古变法改革者，焉有不牺牲之理啊？没有死，就没有变法的将来。我们可以死，这样可以激发后来的人继续改革。我以我血见轩辕，坚决不走。 正在这时，清朝的捕役已经包围了浏阳会馆。你们，谁是谭嗣同啊？ 在下便是。 我们抓了你三天了，今天总算逮着你了。 多少还是晚了一点呐，抱歉，抱歉了。 我可告诉你啊，这是逮捕，抓了你是要杀头的。哈哈哈哈哈！ 杀头！ 你笑什么？ 各国变法者无不以流血而告成，今日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此之计，请自谭嗣同始，只可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 啊！给我拿下！这一年的10月28日，谭嗣同死在菜市口。他在狱中仪态从容，镇定自若。狱中还写诗：“望门投止思张俭，人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临就义之前还大喊：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。”谭嗣同、刘光第、杨锐、林旭、杨秀深、康广仁等六人一同赴难，可是清朝的天下不出几年也就真的如同他所说完蛋了。中间又经过22年的中华民国，他比起清朝的混乱局面是更加的腐败，直到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把蒋氏集团推翻，这才建立起了今天的人民掌权的好社会。可见国不怕多难，只要人心齐，就可把这泰山移。多难兴邦，此言不虚。多难兴邦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多难兴邦，它指国家多灾多难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激励人民奋发图强，战胜困难，使国家强盛起来。邦在这里指国家的意思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们一起学喵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 你呀、啊、out 了。 怎的？ 现在什么最流行？ 什么最着听？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起航，周一至周五